告时间。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高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的体坛夜话节目，我是小丽。上周二我们一起了解了体育徽章收藏者和爱好者夏波光的冬奥情缘，今天的节目啊，继续向您介绍他的收藏和故事。夏波光，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全媒体平台编辑部主任，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冬奥会主题徽章收藏者和爱好者。 大家好，我是奥林匹克徽章收藏者夏波光。从2008年奥运开始呢，我已经收藏了10000多枚的奥林匹克徽章，非常渴望北京冬奥会的到来，因为呢，我可以收藏到更多的奥林匹克徽章，我通过这些徽章呢，也可以传播更多的奥林匹克知识和文化。 平时夏波光除了做媒体方面的工作，业余时间还经常做些小视频，和大家分享他学到的体育知识。 各位朋友大家好，奥运徽章故事，今天我跟您分享一下我收藏的3套啊风筝题材的这个徽章。这个放风筝啊，是咱们中国的一个传统吧，这个一般是清明节啊，一般来说呢是还有一个说法，就是风筝放，然后呢剪断牵线啊，这个风筝飘到天涯海角之后呢，据说这样还能够这个除病消灾啊，给自己带来好运。我们08年奥运会的时候啊，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文化符号的啊。我们先跟您讲这一套，这个是官方出的3枚风筝徽章。应该说上面的第一个体态比较胖一点的，实际上呢这个叫胖啥样，实际上呢象征的是这个男性。而中间的这个呢， 那夏波光是怎样培养起收藏体育徽章这个爱好的呢？ 我看您这个名片上有很多这个称谓哈，您最喜欢的或者是自己认定的这个身份哈。 其实你看我工作呢是在媒体工作，但是呢实际上我对自己的就是尤其在徽章这块我还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奥林匹克文化的一个传播者，开视频号也好，或者说在快手上开号也好，其实这个都是自己业余时间做这事儿。我跟大家讲的一些故事也都是我通过拿到这些徽章之后查很多资料，就是它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觉得收藏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我在08年奥运会的时候换到了第一枚，因为我也是从08年开始喜欢上徽章的。在鸟巢看比赛，看就是刘虹那一场，那天下雨，他是20公里竞走第4名。当时看完很不开心，因为那个就差一步哈，没登上领奖台。出了鸟巢之后走入奥林匹克中心区，当时那个赞助商的展示区就是可口可乐，那个前面就是徽章交换中心，很多运动员呀、志愿者呀、工作人员包括观众，大家都在交换徽章。工作人员一般都是证件的挂带上有很多那个徽章，都素不相识，但是哎，我一看你的那个身上别了一枚特别我喜欢徽章，然后就给你打招呼，嗨，然后两个人聊说你看你那个徽章我特别喜欢，我们可以交换吗？然后他会看你证件袋的徽章，哎，如果正好呢，恰好呢，你的那枚呢我很喜欢，然后我这上面也有一枚也是你很喜欢的，两个人就很愉快的就达成了这种交换。我是个奥运迷，很早就喜欢看奥运会，咱们北京奥运会筹办的过程中不是就也有特许在卖吗？那时候我就买过一些徽章，但是我认为这些徽章就是一个纪念品，戴在衣服上或者别在自己的双肩背上，一种装饰哈。虽然看了那么多届奥运会，但是第一次奥运会来到咱家门口，一看这徽章是其实是用来交换的，就是 流通的， 对，是可以流通的，并且是硬通货。我们一家去看比赛，我带着我女儿当时就看了一个外国的一个徽章收藏家，他面前就像我现在这样展着一大好多好多徽章，然后我姑娘唯独就看中了一枚，他那个还是菲奥的一个徽章，就是美国的一个加菲猫做成个徽章，他就说爸爸我想买这个。然后我就说这个多少钱，我问人家，然后说我们这不是卖的，我们只可以交换。我说但是我说我没有徽章怎么办，他一看因为是我家小孩喜欢嘛，那个老人也很慈祥，他说 water， 然后他意思就是说你给我买瓶水，我们换就可以，因为他有时候忙起来交换徽章，他都没时间买水的，然后他可能那时候他也渴了，他说现在需要一瓶水，然后我就给他买了水，完了给他，然后他就把那枚徽章取来给我女儿，还亲自别在衣服上，就这件事儿印象特别深。然后就觉得就是这种徽章交换呢，它是奥运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 本来其实奥运就是一个大 party 嘛，然后人和人之间做点什么呀，哎，交换徽章，这就是他的一个传统。哎，忽然明白了啊，这徽章不是说我们买了就是带的，其实它是可以交换的，这是我的起点。 从那以后，夏伯光就开始留意各种体育徽章了，尤其是当徽章上出现他喜爱的体育人物时。 这套徽章呢，我拿过来哈，这套徽章其实你看，我这套徽章我最第一枚我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啊，因为当时我说我喜欢奥林匹克运动，然后我一看它上面有名字，你看杰西·欧文斯，我一看哇，这个徽章我一定要给它换回来，因为这是奥林匹克历史上非常牛的一个运动员，是吧？他就1936年那届柏林的奥运会拿了4枚金牌，比博尔特还厉害，叫100米、这200米、4×100米接力，人家还跳远也是冠军，所以说我这枚徽章特别喜欢，你看一看还是个冬奥的。这盐湖城的时候出的，但是我当时认为呢，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单枚的一枚。我当时还想，我说，难道这个欧文斯是和这个盐湖城有什么关系吗？我当时也没搞懂。我说，哎，我必须要换，这是跟一个外国的一个藏家换的。当时这个过去了，因为2008年奥运会结束之后呢，徽章交换活动还在延续，就是在我们北京，比如说在一些麦当劳啊或者一些餐厅，因为麦当劳当时也是2008的赞助商嘛，还在其实在延续着徽章交换。就这种活动还在延续，然后呢，我在2008年奥运结束之后呢，换到了这枚，这两枚这么像啊，其实这是一个赞助商出的徽章，我就换回去了，我就开始查这个人的资料，叫马克·施皮茨。当时我查完资料之后，哎呦，当时我一拍大腿，哎呦，我说怎么这么有意思啊？我说这两个人都和我们08的大神的运动员都有关系，因为杰西·欧文斯和博尔特，这马克·施皮茨对的不就是菲尔普斯吗？完了，后来我也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我说2008年奥运会之前，不论是媒体还是菲尔普斯本人就扬言说我要在水立方拿到8枚金牌，当时认为就是说可能就是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而已嘛。看了这枚徽章，查完资料之后才知道，菲尔普斯要超越的就是他。马克·施皮茨在1972年就是慕尼黑奥运会一人拿了7枚金牌，当然也包括还有和队友的接力。你想啊，菲尔普斯04年雅典奥运会他拿了6枚金牌，和他的7枚差1枚，努了劲儿，2008年我要超过他，超越马克·施皮茨，他就成为单届奥运会拿到金牌数最多的游泳运动员。为什么说收藏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呢？ 看着手上这两枚设计风格一致的徽章，夏伯光突然意识到，也许这两枚徽章还有很多兄弟姐妹，那到底有多少枚呢？他开始探索。 后来我就是这两枚又没有资料，说这套徽章到底能有多少枚呀，是吧？我觉得这套徽章一定很好，我说这两个这么大牛的这个运动员他收入了这个系列里面，我说其他人保证也是，说白了一定也是很好的。所以说你看我现在开的视频号讲，其实就有一个系列讲就是这套徽章。 各位朋友大家好，奥运徽章故事，今天呢我继续跟您分享传奇奥林匹克运动员这套徽章啊。我们今天来分享的故事呢是冰上奇迹啊，这一枚冰上奇迹讲的呢是1980年啊普莱西的互动奥会美国队冰球队啊夺冠的一个故事。冰球是1920年在安特卫普夏奥会的时候呢就已经是成为比赛项目了。1924年冬奥会创办之后呢，加拿大队啊基本上垄断了初期的所有金牌，直到1956年啊， 到上个月才收到最后一枚，才收齐。他这些是盐湖城出的，毕竟是过去这么多年了，去盐湖城的人很少，这些章都是通过eBay啊网站啊这么买， 快13年了。 对呀。一枚徽章一枚故事，这个记载就是海登。我说咱们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这个人，海登一个人拿了5枚速度滑冰金牌，现在还没有人能破他的记录。你看这个是80年的冰上奇迹，他表现的是美国当时冰球队战胜了不可战胜的苏联队，因为当时美国的 NHL 的组成一支队跟苏联打过一场0-6惨败，后来人说冰球的金牌就不用惦记了，就保证是苏联的，但是美国的教练不信邪，他也是曾经是美国冰球队的成员，也输给过苏联队，一帮大学生半决赛把苏联赢了，所以那个后拍成了电影嘛，所以后来他决赛又赢了这个挪威。包括这个布莱尔，这就是我们叶条波的苦主，当时0.0几秒差输的就是他。收藏徽章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你学习的过程，所以这就他乐趣就在这儿，就是说你不是说哎呀我就为了看着好看。为什么又想起要做视频号啊，做这个，我是觉得我收藏过程中吧，其实这些有趣的故事应该分享给大家。为什么说奥林匹克有魅力啊？故事很丰富，尤其很多徽章就蕴藏了大量的故事，也就算是以自己的一种方式，就自己喜爱的一种方式迎接北京冬奥会。 没想到从收藏喜欢的第一枚到集齐完整的第一套用了20多年的时间。原来收藏这事儿啊，不仅仅是收物品，也是收藏时光。就这样 夏伯光兴致勃勃地开始了自己体育徽章收藏的过程，但是没想到曾经轻易拥有的那一枚体育徽章想再收回来可不容易了。 对， 换过那种就自己也特别喜欢的，然后就是为了换更喜欢的给换出去了。 哎呦，您说的这个就说到我的伤心处了。2008年奥运会有一个奥运2008特刊，我当时我就参加了2008年奥运会特许计划启动仪式，当时每一个媒体记者发了一枚，它是一个锣，当时启动仪式就是两个领导一敲那锣，咱们这个市场计划就启动了。然后那个也是限定2008的，那个叫锣，你在徽章圈说锣，你不用说别的，你说我想要一枚锣，大家都知道你说的是哪枚，就是这个市场计划启动的那个纪念徽章。当时呢，我那个锣呢换给谁呢，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孩子长什么样，他应该是俄罗斯代表团的一个教练的孩子或者是官员的孩子，小孩不高，也就这么高。那孩子就挂断上全是他俄罗斯代表团的徽章，小孩主动找到我，我们俩语言也不通，他俄语我也不懂，他就指着我那锣，完了我又瞅瞅他身上的那个徽章。他们那一届做了一个什么呢，马奇卡娃娃，马奇卡娃娃是俄罗斯特有的东西，他做了一个可以翻转的马奇卡娃娃，然后上面是火凤凰，是他们那个俄罗斯那个代表团的一个吉祥物，那枚徽章我也很喜欢。孩子呢他想要换我这枚，因为觉得好像这枚徽章以后我再换吧，俄罗斯代表团的徽章毕竟也很难得，我就和那孩子也就换了。实不相瞒，到现在我那锣现在还没换回来呢。就那个锣它很有意义，其实它应该是官方第一张，市场计划启动之前是不可能做任何徽章的，因为你这计划还没启动怎么能有徽章呢。那么就是因为市场计划一启动了呢，占了一个首，它是第一枚，又同时呢奥运的市场计划启动的纪念，大家都很喜欢，所以说呢没有人愿意出手或者愿意换给别人的。我这个遗憾其实一直保留到现在， 溜走了好几亿。 是啊，因为那个徽章呢也就是20-30元，你现在就是说我花1000块钱想买没有人卖给你，这个就是确确实实在徽章爱好者群里有的人说我花1000元求罗没人应声，就是这样的。你收藏的好的徽章它确实是在升值。 这个阶段您收藏的更多的是冬奥会的内容， 对， 再往后呢， 刚才你看我介绍四类徽章嘛，就有两类，其实这两类也是最难的，代表团的徽章和媒体徽章，这个只有赛时的时候就是运动员和媒体人才会带过来，所以说我特别希望北京冬奥会能收藏到咱们北京啊体育广播能出的一枚徽章，是吧。所以说 我们以前还真有，我们2008年的时候有，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就是说到除了北京冬奥会来了之后，除了要观赏精彩的比赛，自己做好自己的报道工作之外，一大使命就是尽量多的收藏到来参加咱们北京冬奥会的这些各个代表团的徽章，还有就是各大媒体的徽章，当然还包括各个团队的徽章，就很多团队也在做徽章，能有这三个愿望吧。 有很多人攒东西是为了升值哈。 嗯， 这部分徽章的财富在您的人生当中的财富占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从经济层面来说啊，确实有一些徽章的确是升值的，比如您刚才我们说的24节气，就是你现在用原价你是买不到它的，它这个原价也就不到3000块钱这一套，现在可能你不花个4000你保证是买不到的，就是它已经升值了。但是对于我来说，其实升值这部分其实并不是最主要的。嗯，我 是哪部分升值了呢？ 其实我觉得是我对奥林匹克的理解，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奥林匹克运动，我通过收藏徽章呢其实也了解了更多的奥运的历史，奥运的故事。咱们申办冬奥成功之后，我就开始开了一个新的系列，以前冬奥会收的不多，你看刚才我说的那个传奇奥林匹克运动，因为它是包括冬奥和夏奥运动员，专门收集冬奥的其实以前并没有。北京申办成功之后，我其实就是想夏奥这个主题会延续，冬奥呢可能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主题了。 嗯， 况且对冬奥实话实说，对冬奥的了解保证远不如夏奥，包括对项目的理解了解，包括对冬奥历史的了解都不多。但是呢我从那时候开始就收集呢往届的冬奥徽章，买咱们北京冬奥会发行的这些徽章，其实都收获很多。你看我刚才介绍的很多咱们北京冬奥会发行的这些特许徽章，他讲了很多就是我们其实都很不了解的故事，说把玩什么只是看它的设计吗，其实不是，很多徽章的设计它保证是有深意在里面的，或者它这里头隐藏了很多故事，没有故事的徽章不是好徽章。我收藏的徽章一般都是有故事的徽章，就是每个人的收藏主题都不一样，有的人只集媒体，比如说有的人媒体呢还只集那么几家，因为媒体也太多了，你如果想纵向的把他参加历届奥运会报道的徽章都集齐那也很难啊。比如我认识的几个章友， 比如他就只集该体的图片社的这个徽章，有人只集美联社的，有人集 BBC 的，有人只 NBC 的，就是大家的 兴趣点不一样， 对，兴趣点不一样。比如说他对这个国家有特殊的感情，他就想集齐这个国家的参加过所有奥运会的这个代表团的徽章，那其实难度也很大。 您的这个范畴里面最难要到的一个是， 就在这面前，这套徽章实际上就是北京冬奥组委啊，员工商店开业的时候出了这么五枚纪念徽章，这枚徽章限量发行多少？就500，你看。 钢铁炼成器， 对，一是它本身很稀有，就很难交换到，第二就是它表现的是什么呢，其实是一种决心，就是说要办好这届冬奥会。你看叫大熔炉，因为首钢嘛，它冬奥组委所在地是在首钢园区，沧海桑田，物转星移，绘制吉利，再铸辉煌，其实就是我们办了一届成功的2008年哈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它实际上是激励所有的员工，我们要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一届冬奥会。你看，冬奥聚首，八方支持，冰雪荣光，筑梦成钢，就是一种梦想嘛。这枚也做得也很好，这枚叫日夜相守。我采访过这个设计师，他说我那天就开这个会，他那天会开特别晚，去的时候下午天亮着呢，等开完会出来天黑了，突然他有了灵感，走的时候那大厦很多人灯都亮着呢，都在加班加点，他就做了叫日夜相守。冬奥组委的园区呢，一枚是黑天的，一枚是白天的，哎，他说取名叫日夜相守， 发行量小就比较难收到哈。 对，他这枚这个是那钢的那个，资深的发烧友来说，不限量的一般他都不会买的。不限量意味着什么？基本是使用品。哎，我买个徽也不贵，20-30块钱的那种通用的，也不限量。就大家就为了佩戴呀、它使用突出的实用性。限量的它的属性就是收藏的性质。你看，你像这种节日徽章，你像它其实不太适合佩戴了，但是它实际上就是让你收藏的。 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对体育徽章，尤其是奥运类别的体育徽章有更多的了解，夏波光在自己制作的小视频当中做了专题分类，希望把自己学到的更多知识分享给体育爱好者。 奥运徽章故事，今天呢，我来以北京冬奥会的徽章为例，来说一下啊徽章的大体的分类。徽章的第一大类呢，就是官方徽章。官方徽章呢，实际上就是北京冬奥组委授权啊这个企业来设计、制作、开发、这个发行啊售卖的。这些徽章，那么这些特许的徽章呢，也就是官方徽章，售卖所得的款项呢，应该说都是用来筹办北京冬奥会啊，资金是用在这上面的。所以说，您买这些徽章呢，实际上呢，也就是在支持北京冬奥会的筹办。那么奥运徽章的第二大类别呢，就是媒体徽章，因为北京冬奥会还没有召开，所以说呢，北京冬奥会的媒体徽章现在还看不到。我以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啊，这是中央电视台的一套纪念徽章啊，也就是说在奥运会举行的时候，很多的媒体都会出自己的徽章啊，这是第二大类。第三大类就是赞助商徽章啊，因为奥运会呢是离不开赞助商的支持的，那我们北京冬奥会呢也有一大批的赞助企业，比如说我们目前现在看的这套呢是中国联通出的啊一套 5G 应用的韩国徽章啊，下面这套呢是这个青岛啤酒出的啊吉祥物运动造型的徽章啊，这套徽章也是广受好评的一套啊。那么这是赞助商的徽章啊，这是第三类。那么第四类呢，就是各个国家代表团的徽章啊。由于北京冬奥会呢也还是没有召开，那么目前呢我们以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这个代表团徽章为例，可以看一下，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眼前的这个福娃啊，这是圣卢西亚啊代表团出的，比如说这枚黑的，这是莱索托啊代表团出的，这个呢是格林纳达，这个呢是百慕大啊，下面呢还有柬埔寨，还有这是越南啊。总而言之呢，所有参加北京冬奥会的国家啊，都会这个出品自己的这个徽章，那么到那个时候呢，您就可以用您手里买到的啊官方徽章，或者交换来的赞助商徽章，就去可以进行自己的交换了。好，今天分享就到这里。我要想跟您再讲讲赞助商徽章。赞助商徽章呢，其实它也有它的妙处，在哪呢？你看，我跟您说这一套，这一套呢是所有的竞赛场馆，就是咱北京冬奥会一共是 12个竞赛场馆， 嗯， 这个它是中国联通出的，中间一个5G 就抓住了，就是说你中国联通在这北京冬奥会你能做什么， 嗯， 云转播子弹时间呀， 嗯， 360度 VR 视角啊， 嗯， 你看包括我们这次主媒体新闻中心用地并不那么大， 嗯， 为什么现在因为有了5G 之后你不一定到新闻中心去工作了， 嗯， 其实你只要有了这个 5G 它素材全部上传到云上，编辑技术人员或者视频剪辑你可能在家里就可以完成了，持权的一些转播商有的人他只要有依托有一个好的网络， 嗯， 他在那直接在赛场附近他就直接可以工作了， 嗯， 所以说呢你看他做了12个场馆，你看冬季亮相， 嗯， 是吧，跳台滑雪中心这都张家口的，越野滑雪中心，云顶滑雪公园这也是张家口的， 嗯， 这仨是古杨树场馆群，这三枚，然后这也是云顶滑雪公园，嗯，这也是单独的一个赛场，这场馆你像这个就是延庆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嗯， 这也是延庆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嗯 嗯，上面的这些就都咱北京的了， 嗯， 冰上项目你看国家游泳中心冰湖，国家速滑馆大跳台是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的大跳台比赛， 嗯， 首都体育馆是花样滑冰和短道速滑，五棵松是冰球，国家体育馆他们俩都是冰球， 嗯， 所以说呢你看他赞助商的会长就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一般会把他作为赞助商对于这些奥运会他会能做什么，他实际上就是5G，这套你看是运动造型的徽章，这就是青岛啤酒出的， 哦， 青岛啤酒外头这个亚克力这个包装这个盒是个 酒桶， 大酒桶， 橡木桶， 对，你看上面有这个青岛啤酒和咱们冬奥会的会徽 logo 在一起， 嗯， 这一桶酒是为咱冬奥会做的似的，15个运动造型呢实际上它后面都有一个罐， 嗯， 青岛啤酒罐，哎， 嗯， 它体现的是一种激情，有的人是专门收集赞助商徽章， 嗯， 因为什么呢，它赞助商徽章它能结合一些有些企业的东西在里面， 嗯， 嗯，官方徽章相对就纯粹一些。 那这种购买渠道就是， 嗯，这个就只能交换了。 哦， 就像夏波光说的，没有故事的徽章它是不收藏的。在上一期的节目里，他给我们介绍了和北京冬奥会相关的几套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徽章，点燃冬奥系列集齐一共有16枚，别放在背景板上，就是一串红彤彤的中国鞭炮，目前已经发行有13枚。12月令画卷图本的形式，全套共13枚，包括一枚封面目录徽章和12个月令徽章。这个夏天最火的凯旋是为了纪念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优异成绩而发行的，而且凯旋的设计还有夏波光的贡献。记录冬奥重大事件的鸟巢冰图，记录了北京冬奥会关键节点的重要事件。还有老北京的冰上时光系列，讲述了老北京冰上运动的15个故事。徽章以老北京水系地理位置布局进行整体设计，整套以卷轴的方式生动地展现了一幅老北京冰上运动画卷。那在夏波光的收藏当中还有哪些精彩的篇章呢？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体坛夜话。 像雪花一样舞蹈在银色世界的怀抱， 恰好你正在欣赏这时代崭新的风貌， 你在路上光芒闪耀，唱冰雪一样的歌谣， 坚强， 为心中纯粹的目标。 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预计今天前半夜北部山区会有零星小雨，明天早晨有轻雾或雾，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间多云转阴会有小雨，提醒大家要好好安排户外活动，有所防备。另外今明两天气温变化不大，天气舒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明早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17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26度。明天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合穿短袖类服装。明天白天紫外线的气象指数是4，照射强度强，外出还要有所防范。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8天。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咱们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欢迎继续收听体坛夜话，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啊，继续和您一起了解体育徽章收藏者和爱好者夏波光的收藏和故事。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跟您介绍过了，在夏波光的收藏里，冬奥藏品非常丰富，我们一起了解过他收藏的几套引以为豪的系列。当然有一些藏品呢也是其他藏友们竞相追逐的，例如24节气系列。关注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的消费者一定对这一系列不陌生。从2018年11月开始，北京冬奥组委陆续推出节气徽章，例如立冬、小雪、大雪和冬至等等，来宣传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的24节气概念。整个系列徽章的设计出发点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和北方民俗风情与冰雪特色紧密结合。为体现丰富的内涵，每款徽章都融入了大量的生动细节，独特的配色和复杂的轮廓造型对徽章制作工艺要求极高。机器无法实现的细节效果需要经验丰富的工匠们进行手工填色。每款节气徽章限量发行2022枚。这套徽章的设计极具中国传统特色，比如立春和雨水这两款， 一个富有春节年味文化，一个饱含绿意春色，体现了由冬至春的万物复苏的转化。发行时立春节气，恰逢除夕，徽章就展示了民俗中欢度春节的热闹场景，生动地表达了传统佳节喜庆热烈的氛围以及对大地回春的美好向往。而雨水节气徽章则是以绿色为主色调，水边躲雨的顽童在初春的草木中奔跑，富有童趣的场景，令人感到惬意舒畅。而这一套24节气的最后两个节气徽章分别是小寒和大寒。小寒的灵感来自于民间俗语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画面设计为通过透过冰花的窗口望向北海公园冰面上游人嬉戏的场景，体现出数九严寒也无法抵挡住人们亲近冰雪的热情。大寒徽章上会有糊窗花、挂灯笼，准备迎接新春的孩童，金红配色衬托出热闹又温馨的节日气氛。这24节气系列一面世就受到了追捧。 这套24节气呢，就是制造了排队现象的，就这个是咱们北京冬奥会的第一个明星级产品。就是这套徽章闹的人吧排队，2018年11月份开始发行的，2018年10月份就推出了叫特许上新日，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会把一些新上市的一些冬奥特许产品进行一个集中展示。这样的话比如说你买的时候想买的人就可以选择那天去，哎，新上市一些什么有什么新的东西啊，我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你可以买。这个产品呢，这等于是特许上新日推出第二个月它发行了前两枚，就是立冬和小雪，这1、2、3、4、5、6这六个节气发行的时候其实不温不火，有喜欢的就买了，不喜欢的就是也没怎么看。那个时候如果你到特许店这一张都随处可见。到了这枚的时候就立春，快春节了嘛，咱们中国人对春节特别有感情。你看他这个画面就是小孩在那儿放鞭炮，后面这是放的焰火，然后在一个小院子前，哎，就觉得这枚徽章呢特别好，就是他也不知道这是一套里面的，他就觉得这枚好看。就很多不收藏徽章的人据说买了好多这枚。所以说这枚为什么不好找呢，就是说他在喜欢徽章这个圈子之外的人他是不流通的，他买完之后他可能就戴在身上了，这枚一下就把这套就带火了， 出圈了， 对，出圈了。限量版的徽章做完之后他的模具就收回陈列在盐店呀，告诉你我这个徽章不会因为它卖得好我再继续生产，就是也讲一个诚信吧。这枚徽章火了之后很多人就动作反应，说能不能加做一点啊，这个就攒不齐了呀。后来董作伟在很多的场合就回应过，说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再多做的，这是对前面购买者的一个负责任，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承诺，我们说限量2022就是限量22，再加做了那就是绝对不行的。24节气正好嘛，一个月两个节气，每个到上新日吧就得买那两枚去，就是一上新我就买那两，因为别人到立春了啊，雨水了啊，惊蛰了，春分了，哎，每个月必须去买，因为这一枚呢火起来了，这找这套的人就特别多，大家呢就是一到这个上新日就去排队，因为王府井是冬奥特许的旗舰店，他那上的货比较多，那就是一景，就是很多新闻照片你看就是大家排了一个长队，别的特许店也有排队的，很多人不理解说你们在这排队买什么呀，说买徽章，很多人不理解徽章是什么呀，说这个啊这个东西啊，就制造了一种排队现象。第一个明星 作为北京冬奥会的特许商品，一系列的体育徽章展现出了专业性和趣味性，例如2022年冬季奥运会冰雪运动装备系列，这个系列就是来自于冬奥会冰上和雪上运动的装备，展现了冰雪运动装备的细节和韵味，形态简洁，造型流畅，将15个冬奥大项的运动装备的特点精确地呈现，成为了宣传奥运知识、推广冬季运动一个好的教学方式。 纯冬奥运动项目的哈，就是那套装备了， 嗯， 就是冰雪装备这套。北京冬奥会啊，是7个大项、15个分项、109个小项嘛， 嗯， 15个运动分项的特点表现的就是淋漓尽致了。那优势项目我们比较熟悉，但是有些项目其实你就不一定那么熟悉了。一开始我也只买了花样滑冰啊、速度滑冰，后来我发现这个器材很不一样，后来我就查资料看，哎，我就发现他这套做的非常专业。往届冬奥会您知道什么冰鞋出的最多吗？ 嗯， 就是花样滑冰鞋，因为从外形来看花样滑冰鞋比较漂亮。 嗯 嗯，上面一般的处理呢就是把当季的会徽放在鞋帮上，哎，这么就能区分出啊这冰鞋是这个内地奥运会出的，它一般就停留在这个情况。 后来我是为了传承嘛，就是往届都有，那北京就出了，那我也要有啊，是吧、 嗯、 然后后来我又买了速度滑冰的这个装备， 踏了板吗？ 对对，踏了板、 嗯、对。 后来当时我没太搞清楚，然后我就查了资料， 嗯， 啊，说这叫克莱普冰刀， 嗯， 是1998年长野冬奥会才开始是广泛使用的，嗯，那么一看，哎，我说这个有点意思，哎，我说这个他起码把这个冰刀的特点抓得很准，是吧？你看 这个设计的特点都给体现出来， 对，体现得特别充分， 嗯， 这个你看滑冰滑冰前面有齿啊，像你刚才您说的， 嗯， 咱是豁一点冰，咱你能点住啊，是吧？ 点住，尖的， 对，它尖，然后它还有齿， 嗯， 然后呢，您看在这个短道速滑这个， 嗯， 冰刀和这鞋距离就特拖得特别高，对，因为它 弯道技术， 对，弯道技术，它这高一点呢，它利于它转弯， 嗯， 所以哎，我一看， 挺好玩， 挺好玩。我说那个，那咱熟悉的咱买了，不熟悉的咱也干脆买了吧。我又买了这仨，我这研究这仨。哎，我说这个雪车钢架、雪车雪橇， 跟法拉利似的。 对呀，你看这雪车，前几天不刚不发布一个新闻吗？这咱们这个 国产雪车， 国产雪车，对，这个你看这雪车。后来我家查雪车的历史。这仨你看都是滑行，都在咱延庆哈、 嗯、 雪车雪橇中心。 嗯， 我后来查了一下，雪车的运动项目历史是最长的。 嗯， 首届冬奥会人家就是比赛项目了。 嗯， 比赛项目呢，并且是，很有意思。一开始呢是四人，到了第二届冬奥会圣莫里斯变成五人了。 嗯， 人一开始就是五个人玩的，并且要有一个女的。 嗯， 就四男加一女，然后一起玩这雪车。 嗯， 人家很 happy， 你知道吗？ 嗯、 这男女坐在一起的、 嗯， 就是有点像叮叮当、叮叮当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例如冬奥会首届项目之后呢，人家就按四人的。弄的，当然现在我们也是四人雪车、 嗯，四人雪车。 后来呢，我一看， 双人的， 对，我查了一下啊，有双人。到咱们北京冬奥会又增加了个女子单人的雪车， 对， 嗯，所以说，哎，我是觉得这个雪车，后来我一看，我说这俩我有点分不大清楚，我说我得研究研究，啊，一看钢架雪车，哎，我一看是啊，人是趴在上面的，头朝前， 嗯 嗯，然后呢，他旁边手得有握着的地儿啊、 嗯， 你看，哎，我说他这个你看和这个雪橇的不一样，雪橇是。脚从前，然后它这个弯呢，实际上是利用你的脚固定住， 嗯、 包括你控制转弯什么的、 嗯。 哎，这个徽章特点，你基本上对它的项目，哎，就发生兴趣了。 对，有大致的了解了也。 它一套徽章其实能够勾着你呢，对这个项目能产生很多兴趣，因为你看，等于是所有参加冬奥会运动员用的装备，说白了像一个装备库一样、 嗯， 就都给你呈现出来了，促进你对这个项目的一个了解。 你最喜欢哪个呀？ 最喜欢是这个冬季两项这个，我 比较、啊、这两个， 对对， 为啥呢？ 你看它这个冬季两项啊， 嗯、 我查资料、 哦， 冬季两项在第一届冬奥会的时候是叫表演项目， 嗯， 它叫什么呢？叫军事巡逻， 嗯， 最早叫军事巡逻，但是表演这后来就不是正式比赛项目了。北欧的那些国家冬季长，然后呢崇山峻岭的， 嗯， 边疆的军人也好，他就是要滑滑雪板背着枪的。这个项目在军事运动会上也有，所以他最早名字叫军事巡逻。你像人射击的时候是需要静的， 嗯， 但你滑雪的时候尽快的滑快，人呼吸都是很急促的、 嗯、 很亢奋的，但是你在射击的时候你要人要静下来， 嗯， 并且呢射姿还有 握射，比如说你滑了7.5公里马上停下来就要射， 对，然后呢你还不能耽误时间、 嗯、 耽误时间你不前面优 圈， 对呀、啊、前面优势浪费了、 嗯、 然后呢你还有握射、 嗯、 还有立射，哎，我觉得这个 这个好玩， 对，这个好玩。还有在哪原因呢？我因为咱们中国的现在主教练比约大伦， 哦， 这传奇人物， 是的， 那本身就是一个奥林匹克迷，从84年有电视转播开始就看奥运会，往届奥运会也会出一些，你比如说像滑雪板啊， 嗯， 他也出单板，有越野滑雪板，他也单出， 嗯， 但是能把15个项目都出齐，并且是每个项目的，包括他的有头盔、有雪镜是吧？包括雪鞋。他都给你出，你看这些他雪鞋的造型都不一样，运动项目他特点都不一样。以前的徽章是从来没出过的，等于是咱们北京冬奥会呢，第一次把15个运动分项全列齐了。因为到目前来说，15个运动分项已经保持很多年了。98年之后，单板滑雪、冰壶是大项了，冰壶进入之后，这个单板陆陆续续的增加的都是小项。那这么多年过来，没有人做这么一套。所以说，哎，我是觉得这一套徽章是必须要买一套， 就是集知识性， 对， 然后又是权威性， 嗯、是因为 于一体。 后来我问了一下，我说，哎，你们这个做的很专业。我后来问他们，他们说、 嗯， 这个产品设计的时候，所有的设计稿都要作为的体育部， 嗯， 找相关的这个项目的专家， 嗯， 都是审过的， 都是认定过的， 对，认定过的， 嗯， 你不能说你做这东西它不是那么回事儿， 嗯， 那保证不行， 嗯， 你看这自由式滑雪这板子就相对要偏短一点， 对， 嗯， 是吧，北欧两项它就相对来说长，嗯，因为它要跳台滑雪， 对， 跳台滑雪的板子，你看跳台滑雪板子就要很长， 嗯， 你看运动员一般比完赛之后抱着板子，板子比他人要高，还高 很多 很多， 对， 所以你看他做的就是感觉很长，你看他这个越野滑雪， 嗯， 他这有尖儿，你看， 嗯， 它并且实际上是有这个隆起的，就是前后它， 嗯， 对，它前后和雪接触， 嗯， 所以它把这个特点都表现出来了， 嗯， 所以说呢我就觉得这套徽章呢实际上就是，你看咱们刚才说了仨冰鞋， 嗯， 还漏一个冰球， 嗯， 冰球的鞋你看它急转急停， 嗯， 两边都是像船一样， 对， 是吧，它冰刀的造型，所以说呢，哎，这套徽章我是觉得 就是因为精美， 啊，对，我觉得做制作精美，然后呢， 嗯， 并且他是很专业，经得起这个专业人士的考究的， 嗯。 后来我听说很多一些体育老师的徽章爱好者买了之后干嘛？当教具。 哎，这个很好。 对啊， 对，嗯， 然后呢，跟学生讲说，有什么区别啊？哎，拿这徽章跟他讲。 拿实物一看。 哎，拿实物一看， 嗯， 那学生一看啊，一对比，哦，是这样的。 嗯。 一目了然。 甚至可以拆下来对比长短。 对对对对对，从竞技的角度来说， 嗯， 啊，这一套其实我认为还是比较经典的。 嗯 嗯。 另外，和谐共赢冰鞋纪念徽章，历届冬奥会举办国系列全套有12枚，体现了各主办国的文化。这套徽章是立体浮雕，冰鞋设计的非常精美。这个系列的徽章融汇了先进的锌合金铸造、仿珐琅和烤漆等多种工艺，时尚灵动、亮丽炫彩，而且还很实用，可以佩戴在服饰上。和谐共赢，寓意美好。 这套徽章呢，通过冰鞋的方式把所有举办过冬奥会的国家进行了一个展示，你看他这个做的也很专业。这个设计者，我当时跟他们开玩笑，我说这个设计者很偏心，你看见没有？花样滑冰鞋其实是最漂亮的、最秀气的。 嗯， 你看亚洲国家用的是花样滑冰鞋，你看这是韩国， 嗯， 啊，咱北京、日本， 嗯， 这美洲用的是速度滑冰鞋，然后欧洲用的是冰球鞋。冬奥的历史可能大家不一定很了解，但是呢它通过一套冰鞋的徽章，冰鞋上面一般都是把会徽放在鞋帮上做一个装饰、 嗯、 你就可以把它当成一枚会徽徽章别在身上，尤其你要是如果喜欢滑冰项目呢，它就更有这个归属感。哎，仅停留于此。冬奥会也快100年了嘛，1924年创办的，我们22是吧，还有2年也就100年了。你看它这排序是根据它举办冬奥会的早晚，第一枚你看法国，它用的是元素是这个埃菲尔铁塔和红酒啊，这法国最有这个辨识度的两个元素坐在这冰鞋上。他们在1968年的时候，格罗诺布尔还办过一届冬奥会，92年阿尔卑威尔，也就是说法国一共办了3届。你看它上面的盒子上面，它有一个标注， 嗯， 就是举办过冬奥会的这个年份和这个地点。你看第二届呢，就是瑞士，1928年第二届冬奥会在瑞士圣莫里斯举行的，还举办过一次，1948年。因为48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然后呢，48年本来夏奥会也是伦敦来承办的，当时国际奥委会就希望他呢把冬奥会也一起办了，但是伦敦说经济上确实有点顾不过来。当时瑞士这个是中立国呀，它是没有遭受二战的炮火的任何影响的一个国家，那么尤其圣莫里斯呢又是历史悠久的一个冰上运动休闲中心，并且28年就办过，所以说48年呢就改在了他这举行。你看，所以说他这一枚徽章把一个国家办奥的历史就记载下来了。第三枚是美国，你看他用的是自由女神像。美国实际上是承办冬奥会最多的国家，嗯，就是你看他为什么排第三呢？就是1932年的时候，普莱西德湖办过2次冬奥会。就32年呢，实际上就是刘长春第一次参加夏季奥运会那个年份，那个夏季奥运会是在洛杉矶，冬季奥运会在普莱西德湖。啊，这个举行的，其实美国一共办过4次，还有2002年的盐湖城，1960年的斯库谷冬奥会，这个因为普莱西湖办过2次嘛，他一共办了4次。第四枚德国啊，就是1936年帕米施帕登基辛，下一枚挪威冰雪强国啊，他1952年其实他才办了第一届奥斯陆冬奥会，1994年利勒哈默尔也办过，查一些历史资料，发现这个挪威啊，尤其52年这一次非常有意思。他呢进行了首次的这个圣火传递，但是我们国际奥委会官方认定的承认的冬奥会的圣火传递呢，他认的是64年的因斯布鲁克那一届，就是说他为什么呢？他的圣火取自哪儿呢？他北方一个这个挪威的越野滑雪的奠基人故居的壁炉里面取的火， 然后呢经过他们重要的一些村镇，就是这些跟冰雪都有关的行政，他举行了第一次的这个圣火传递。嗯，你看到了意大利，嗯，56年，嗯，这次其实咱们北京冬奥会办完之后，意大利不也还要讲办这个冬奥会嘛？但实际上意大利第一次办是56年科尔蒂纳丹佩佐啊冬奥会啊，他用的你看是比萨斜塔的这个标识啊。你看接下来这是 奥地利， 就是因斯布鲁克那一届。因斯布鲁克吧，他也办过两次，也蛮有意思的。就64年，我刚才说了嘛，64年，其实冬奥圣火第一次传递就是64年。他第二次办76年那一届，76年本来是办成功的，是丹佛，美国的。刚才我们说美国办4次嘛，其实如果那次他办了的话，他现在就办5次了。丹佛呢，把举办权拿下来之后呢，因为他要筹集资金嘛，要办这个筹办冬奥。后来他是采取一个方式，就是发行公债的方式来筹集办冬奥会资金，结果没想到这个都反对，游行抗议，后来州政府也没办法了，后来只能跟国际奥委说我们要让出这些制版权， 需要接盘 子。哎，基拉宁主席就是对我们中国很友好的一个国际奥会主席，就是我们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就是基拉宁主席其实做了很多工作。当时基拉宁刚刚上任没多长时间，就摊上这么一事儿。然后说你不办了那怎么办呀？当时的盐湖城他说我们要办这冬奥会，国际奥会死活不会再相信美国人了。国际奥会呢倾向于谁呢？当时另外一个候选城市就是温哥华，想让他们办，跟他们谈。但是很不巧的什么呢，他们政府换届了，就是当时申办的领导呢已经下野了，现在是新的一任领导，但他们对这个办这个冬奥会呢可能就兴趣就不大。所以说最后呢考虑来考虑去，说64年嘛，刚隔了12年，因斯布鲁克呢很多设施还很完善，再改善改善就能用了。到了这支冰鞋，你看这个他用的富士山和樱花，日本他第二届就参加了，28年，他72年札幌，就是北海道札幌，是办了他的第一届冬奥会。冬奥会第一次来到亚洲就是72年札幌，然后呢，后来日本又办了长野嘛，98年，这是日本。你看，这是加拿大，加拿大这个国家特别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国家不论是办夏奥还是冬奥，头一次办。一枚金牌没拿着，卡尔加里是他办的第一个冬奥会，然后呢，2010温哥华啊，他也是办了2届的冬奥会，然后接下来到俄罗斯了，然后俄罗斯虽然这个夏奥办的比较早，你看80年不就办了莫斯科夏奥会嘛，但是这个索契2014这个还真就是他等于他是第一次办冬奥会，接下来两枚就是最近的，就咱这2届了，韩国和咱中国。韩国用的是这个有点像太极，像它的那个图案的一个小扇子，他们韩国人好经常用这个扇子，然后我们北京冬奥是最后一枚用的是长城。所以说你看这一套徽章基本上把这个所有举办过奥运会的做了一个记载。 除了夏波光介绍的这些系列之外，北京冬奥会的特许商品当中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产品，比如北京故事吆喝系列，设计是以北京传统老行当的吆喝和招幌相结合，画面分别选取了像捏面人、老北京糖葫芦、老北京酸梅汤、磨剪子、枪菜刀四个北京老行当的场景，全系列以活泼的造型和明快的色彩展现了老北京民俗中的生活情趣。再比如您好语言系列徽章，就是以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与世界对话为灵感，通过法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日语、韩语9种不同语言的您好向世界发出问候，您好不同的语言相同的问候，亲切的欢迎。还有一个徽章更有意思，是一个足银银锭的形象，999纯银打造的，这一锭银子谐音一锭赢，寓意非常吉祥，深受体育迷的喜爱。另外像冬奥场馆系列也是奥粉们追逐的大热门，这一系列的冰立方徽章您翻开之后就可以看到中国女子冰壶队在温哥华冬奥会夺得铜牌的场景，而翻开首都体育馆这枚徽章，您就可以看到中国花样滑冰和短道速滑运动员的影子，首钢大跳台徽章的外观还原了建筑的真实面貌，独特的开合结构，打开之后里面是各个场馆的比赛项目，首钢大跳台的夜晚是最漂亮的，大跳台边上的晒水塔上也有光影秀，这枚徽章啊都展现出来了。再有国家体育馆这枚徽章当中，您可以看到中国男子冰球队作战的风采， 翻开武科松体育馆的徽章，可以看到中国女子冰球队的比赛画面。当然，如果您要是有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的场馆系列徽章，就可以拥有双奥场馆系列了。奥运徽章起源于希腊雅典，起初是用来区别运动员、官员和新闻媒体身份的原纸板。一些参赛选手通过交换身上所佩戴的这些原纸板来传递彼此的美好祝愿，奥运徽章交换的习俗就此产生了。百余年来，随着材料的改进和设计样式的不断增多，徽章成为了人们珍藏奥运记忆的重要介质，也以生动的形式传播着奥林匹克精神与文化。所谓小徽章大文化，徽章收藏作为奥林匹克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奥林匹克收藏界也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为了引导社会各界更加关注即将到来的北京奥运会，传播奥林匹克精神和北京冬奥会的筹办理念，北京冬奥组委在七月份举办了北京2022年奥林匹克徽章文化周活动，并在7月17号上午宣布正式成立了北京2022徽章交换中心，并且从这一天开始到北京奥运会赛前的每个星期六和赛事期间每天，徽章交换中心都将组织奥运徽章交换活动。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的部长朴旭东表示，北京冬奥组委首创奥林匹克徽章文化周活动，旨在以奥林匹克徽章为媒介，传播奥林匹克精神和冬奥筹办理念，体现民众参与支持冬奥的热情，宣传和推广北京冬奥会特许经营计划，推动奥林匹克徽章文化发展。而在7月17号成立的北京2022徽章交换中心，是历届奥运会当中开放时间最早，也将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官方徽章交换中心，也将为奥林匹克徽章交换文化带来新的生机。有意思的是，当时在现场啊，有一台机器特别引人关注。这台机器是奥林匹克历史当中第一台个性化徽章制作机。通过这台机器呢，只要简单的操作，就可以将个人形象雷射到冬奥主题的徽章上，从而得到一枚独一无二的、有纪念意义的、属于您个人的独家记忆的个性化徽章。这是极有意思的体验。通过新颖别致的形式，将自己和冬奥的美好记忆连接起来。 有没有国庆元素的？ 这19年的，这不是建国70周年，49到19，这是19年发行的换度国庆，三枚应该是一套了，就是等于19年咱们建国70周年的时候出了一枚纪念，然后它每到国庆它会出一枚，它就会应该是三枚一套。像这个也是，这个是咱们的传统意义的新年，就是每年的第一天的那个，就元旦，它出了。你看这个是第一枚，这应该是19年的，这是20的，这是21的，明年2022年的1月1号应该还会出一枚，就这个等于是每年新年还会出一枚。 徽章承载的奥运故事还将不断丰富，而夏波光和他的伙伴们也将继续愉快地经历着这有价值、有分量的收藏人生。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体坛夜话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昨天我们穿越回到了1992年的阿尔贝维尔，那今天我们就来场听觉旅行吧。1992年的冬奥会在法国的阿尔贝维尔举行，这也是历史上到现在为止最为分散的一届冬奥会。那么时隔28年之后，这届冬奥会的14个比赛场馆现在还都在使用当中。当年的室内花样滑冰场，如今呢是成为了当地滑冰俱乐部的训练场。当年的奥运冰上场馆也都改建成了综合性的室内场馆，其中还搭建了法国室内最大的攀岩中心。当年的雪上项目全都是在阿尔贝维尔所属的萨瓦省的山区举行，其中高雪维尔海拔1850米的滑雪场曾经是1992年冬奥会的主要比赛场地之一，而现在它已经演变成了一个世界级的滑雪场，专业和豪华是这里的代名词，每年都会有不少高规格的赛事在这儿举行，赛事和游客滑雪通常是相互不干扰同时进行。前冬奥银牌得主贝琳娜，她的滑雪生涯正是3岁的时候从高雪滑雪场开始起步的，